对个嘉宾们绕，却不知他早已深入这个城市民的生活要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动作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情报主要爱 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 关心随时陌生的 tempo Yes am I am I 大声火星航班 Yes am I am I 华丽的出现 对此开拓这一出现手里握着放大镜带走这个真不知他脸月 DJ Bass 不敢进来 Lisa Bas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情报主要 爱追寻探索陌生的 tempo 关心随时陌生的 tempo Yes am I am I 大声火星航班 Yes am I Let's 唤醒情报局。

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跌深深寂寞。别怕被看清，就不最壮丽的风景，人少的才是年轻。 变几遍，故事暗藏深渊。天下下过下雨的街，红是鲜血，绿是枯竭。荒唐彻夜，伤我不变，游戏无法破解。

是偶尔迷不语，也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 邢文泽老头上升两位。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下降一位。 Top two， 马琛，悸动，上升一位。 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啦，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啦，牵挂，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实话。 Top one， 海一帆，建安一零二八，摘得冠军。 我们经历的季节，颤抖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我们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一零二八。 想了解更多完整榜单内容，请持续关注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晚21点播出，每周二中午12:30重播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重逢》，王平九作词，马上又作曲，常石磊、任亚维、马上又、李佳演唱。 那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恋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相约雪花缤纷季节， 那次瞬间藏了一身情节，梦里小心那种感觉，

you're falling without a place to land. Bye-bye.